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31集，刚入宫的小太监人人平等，老太监对他们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权利，该打该骂的时候就是天王老子都逃不了。别说你是崔总管的老乡，就是易贵妃的娘家侄子，万一入宫当了太监，挨打完以后也没人理你。小林杰没挨过打，像他那么机灵的小家伙，处处都能替人着想，讨人欢喜是必然的，但是累得很呐。小林杰啊，每天洒扫庭院，擦拭摆设，浇花喂鸟，做羹值班，不得一点空闲。易贵妃住在长春宫，小林杰的工作地点也就是长春宫，可能从这点意义上讲，他是服侍易贵妃的人。活不单单是累，还有无聊繁琐，让一个小孩子一天到晚把全部精力消耗在重复繁杂的机械劳动中，让谁也不好受，小林杰也没法忍受，但只有忍受别无他途啊。他每天看着太阳慢慢爬上长春宫的东墙角，然后再看着太阳爬到西宫墙，最后再看着太阳从西宫墙上缓缓地坠下去。没有太阳以后，他还要把从早上就开始重复着的工作再耐住性子做一遍，然后才能回去躺到床上。日子久了，他渐渐练出了一种技能，比如看到第一线阳光照到西墙根时，他立刻会跑过去给金鱼换水。那时是卯时正中，看到太阳把花树的影子拖长到甬路上沿的时候，他就立刻跑过去给鸟送食物，那时候刚好是申时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小林杰之所以能撑这么久的理由，就是他一直想见易贵妃。他降低原先的要求，哪怕就只是见一见，远远地看上一眼，哪怕易贵妃再让人给他老大的耳瓜子他都不怕。可是他一次也没见着，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正是易贵妃的寝宫。他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忙活，一抬眼就看见寝宫的门口出出入入的宫女儿，可是就是没见过易贵妃，甚至连她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过。希望在流逝的岁月中渐渐地被淡薄了，但内心深处的影子却越来越清晰明白。小林杰依旧毫不怠倦地守在长春宫里辛勤劳作，依旧不时地在心中泛起易贵妃容颜的涟漪。这一天他歇班，歇班对小太监而言是大喜的日子，要不是特别被看得起的，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。小林杰苦熬了好几个月才熬到这么一天，可以睡个好觉，于是一直睡下去，太阳晒着屁股了也不起身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同住的一个小太监告诉他说，崔总管找他来了。他到这儿以后，崔总管还真没有来过，据说他忙得手忙脚乱。内廷总管手下有好几百号大小太监，他虽然不是易贵妃的第一个大红人，但是 琐碎繁杂，事无巨细，都需要他露面去交涉解决。因为大总管权势熏天，忙着献媚于利，当然得由他这个二总管来照应。崔玉贵在内廷中很有威信，他为人老成持重，大事小事难事易事都能处理得妥妥当当，百无遗漏，人前人后又从来不对任何人说长道短，谁要是犯一个啥错误，如果轮到他管，该放的他肯定会放，就是不该放的他也会视具体情况处置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，做得太让人看不过去，崔总管一律会从轻发落，就是不该他职权之内的，他也会尽量去替你说情。因而啊，内廷上下对崔玉贵那声总管叫得无不是心服口服，谁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，不像大总管安德海。按理说呀，安德海也算是小玲杰的老乡，京南清县人，他是懿贵妃入宫开始的时候就随侍其左右的贴身侍监，随着懿贵妃步步得宠，安德海也渐渐地炙手可热起来，据说他为懿贵妃的得宠立下过汗马功劳，所以他在内廷外朝呼风唤雨，很是飞扬跋扈。然而小太监们私下里啊，对安总管的评价简直是差劲透顶，说他狗肚子里装不下二两油，别看现在气焰嚣张，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。小玲姐只见过安德海一面，是一次随其他小太监一块到园子里玩耍，大家伙啊当时都很开心，正欢呼雀跃，忽然有一个小太监面色如土地冲过来，告诉他们说安总管过来了，一群人立刻作鸟兽散了。他不害怕，躲到树边偷看了两眼。安德海本人没啥可看的地方，平平常常，只是眼睛里有一股阴森之气，他认定安总管对下人绝对特别的毒辣。果不其然，他们附近的一个老太监九天以后忽然失踪了，尸首后来在一眼枯井里找到，大家闹得沸沸扬扬，说是他不小心冲撞了安总管，被安总管逼着吃了一瓢大粪，受辱不过才寻了死。自此以后啊，小玲杰对安总长也是产生了深深的忌惮，生怕哪一天忽然被他逮住也惯他吃大粪呢。崔总管过来的目的啊，就是想找他聊聊，货真价实的老乡，再加上沾亲带故，按崔玉贵的为人处事，要不过来看看才是怪事呢。崔玉贵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忠厚长者，和其他装腔作势的太监不一样，他眉宇间有股勃发的英气。崔玉贵先问了小林杰的家庭情况，当然大多数啊他都晓得了，问一问只是为了客套。这一次崔玉贵对小林杰说了不少知心话，教会了他不少东西。他说，眼下你就得当奴才，要想当主子首先得学会当奴才，首先得学会怎样去讨主子欢心，这一门学问很深呢、很有灵气才行，否则深宫禁地，奴才的命去一个还不如你在外边踩死一只蚂蚁值钱，今儿个还好好的，明儿个说不定就得受气必死，大清圣明皇上体恤咱们已挨过一刀，对太监没有制定挨刀的刑法，只有气毙，就是用湿草纸蒙脸，没法出气必死。当小太监要往上爬，必须得眼明手快心灵，这就足够了。譬如说进宫以后得先认一个老太监为师傅，能当师傅的都是地位高年纪大的太监， 在深宫锤炼了几十年，里里外外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，像总管太监、首领太监之类。俗话说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徒弟跟师父学习礼法，师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用徒弟做自己的仆役，这是礼法。这时候你就得聪明一些，尽量把师父伺候好了。天亮了给师父准备漱口水、洗脸水，到终点的时候要轻轻走到师父炕边，轻轻地把他叫醒，伺候师父，穿好衣裳，夜里师父睡下去以后你自己才能休息。但是休息也要休息的机灵些，听见师父那边一声唤，你要立即应声，一点也不能耽搁，然后就赶快跑过去问师父到底有啥事。别以为这是小事情，关系着你的终身是否发达。因为太监的品级不一啊，大小有别，一层压一层，一层制一层，徒弟是最末了一层。你要想一步一步、一层一层往上升，这时就显出师父的作用了。因为你是徒弟，你干得好干得坏他晓得，你以后要升迁的时候，他说你两句好话，你就能升上去。他要黑你两闷棍，得，你就老老实实带着受人气吧，一辈子也别想翻身。燕儿，伺候好师父最是至关重要，但伺候好师父也是最难的，能混到当上师父的太监都不是平平之辈。再说了，太监由于有自身的缺陷，自然而然心理上有些不大对头，在外庭有些事情可能马马虎虎就可以过去，而到内庭尔虞我诈，你防我，我防你，你整我，我整你，从外头可能看不出啥端倪，风平浪静的，大家伙谁干谁的事儿。其实不然呢，对任何人都是时时处处存在陷阱，你只能小心翼翼、忧心忡忡的往前试探着走，一步也不许出错，一步错你以后就再也没有再错的机会了。死路一条，要想不错就得认清形势，趋利避害。可这只是说说，刚进宫的时候谁都是混沌少年，如果能侥幸不死，如果再能折腾两下子，那这个人就非同小可了。能活到告老的太监不多，自大清开国以来有名有姓的太监活着出宫的屈指可数，因为宫廷之间到处隐藏着刀光剑影，嫔妃争宠，庶宫争端，不管因何而闹，不管闹成啥样，有一个结果都是一样的，谁败下来谁的太监就得做替罪羊丢小命。第二，这些存在着一个择主而事的问题。择主而事并不是找温柔善良端庄美貌的妃子去托付终身，这样是蠢材。你得看那个妃子或者主子比较厉害，能弄权，有眼光，日后不难控制局势，助你飞黄腾达的。你别管他现在咋样，不明一文，只要有机会他终会上去。如今这大清的皇宫里面呢，恐怕在这方面要数懿贵妃了。那安总管当初投靠懿贵妃的时候啊，懿贵妃还是一个小小的秀女儿，他们俩也算是同舟共济，同甘共苦了。安总管为人不管咋样，他能混到这一步绝对与他的深远眼光有关。你能被懿贵妃选上，说明你有了从天而降的大好时机，一定要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啊。再说师父，保养一点说，当上师父的都是刀尖上滚过来的，每个人都有无数次身临陷阱边上，有的时候甚至是因为一念之差逃的性命。 因而在这种环境下熏陶出来的人，你可以想想，疑心是很大的，你稍有不对，他就会怀疑你别有用心，他就有可能整得你生不能死不得。这就体现出察言观色的重要性，看师傅啥事不高兴了，有心事你别废话，先老老实实待着，师傅要你干啥你就像往常一样干，同样还得看师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。人再善于隐瞒自己，情愿之下也会露出一些的。如果你看准了师傅确实是因为某件事情烦扰，你才能小心翼翼地帮师傅出点子，宽宽心，消消气儿。要是有一点吃不准，千万一句话别吭，干你的实事就成。记住一句，在师傅手下乃至天伦，在任何时候，宁肯被人认作笨蛋傻瓜佣人，也不要做出头鸟。要多看多想，少说话，多做实事，更不要不明就里的上去瞎胡扯瞎推测。你的用心可能是好的，替师父分忧解难，可是方式不对。师父有啥事儿解决不了，需要安静环境自己推测，不需要你多嘴多舌，这也是招师父讨厌徒弟的一个原因。再有，要尽量把自己表现得别那么出头露面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内功的职官都是一定数量的，上去一个必然要下来一个，任何人不管谁对谁都推心置腹，也总有一时疏忽照顾不到的地方。太监在内功熏陶日久，更是善于从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分析出一个天大的窟窿来。一方面聪明人容易遭嫉妒，而另一方面，你如果要是表现得太聪明，师父是你师父的时候都是几乎玩不住你，送你上去岂不是无异于养虎一患吗？他等着你爬上去后整死他呀。因而师父选择衣钵传人，都是找老师可靠玲珑乖巧的，往往会聪明反而被聪明误。不要认为我是危言耸听，事实如此。你可以推己及人想一下，你要是想登上大官，你愿意提拔上去一个比你强的官员吗？这个官员你还记得很清楚，曾经得罪过他，你那会儿肯定会要个大笨蛋，也不会要他。大笨蛋可能会办不成事，但是绝对不会对你倒咬一口，因为他笨，因为他是你一手提拔，他晓得他玩不过你。这样的笨蛋你可以牢牢地将他控制住，作为自己手中的一枚棋子。伺候师父啊，难就难在这儿，人心隔肚皮，你要想卖乖取宠要冒大风险，因为人总不能把啥事都考虑得周周全全，总会或多或少出现纰漏，这就成了你干一百件好事可能因为干错一件坏事触怒师父。以后啊，他只会记着你干的坏事，而不会记住你干的好事，坏印象就留下了，你以后想咋洗脱都洗脱不了。只要做一次贼，一辈子的贼名你就肯定了，掉到黄河里都洗不清。因此啊，想讨师父欢心，只有少说废话，多干实事，别让他看出你比他强，别让他觉察你了解他。师父说的话你应该一句不落的全铭记在心里，要是迫不得已需要取宠卖乖，最好以其原话答应，他就是再恼火呢也不会从心眼里对你刮目相看。师父随便说句话你都得记得，师父不高兴才是怪事呢。当然仅仅是只讨好师父这还不行，讨好师父只能说你算是走出了一小步，宫内的人很多， 每个人随时都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你于死地。每年宫中要进来几百号太监，填补空缺。那缺出的太监大多是死于非命的，死得不明不白，临死之前甚至都搞不懂自己怎么可能会死。因而我不是要刻意把你变成坏人，想在宫中安身立命不容易啊。你必须把自己培养成一只笑面虎，笑那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得罪人，让人对你放松警惕，让人觉得你不值一提，或者说不会威胁他的利益。老虎咬死别人，说到底主动进攻去咬死别人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保存自己。在这皇宫中啊，防人之心不可缺，害人之心也不可缺，仅仅学会防人远远不够。被动挨打是最蠢笨的人才干的事，防御的最佳手段就是主动进攻。要想往上爬就得一步一步清理掉绊脚石，凡是阻碍你去路的，或者凡是有可能危及你利益的，一律要瞅准时机干掉他。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差别，有的时候往往就决定在谁先动手的那短短一瞬间。要想治人，不能心慈手软，更不能拖泥带水，要一击成功不留后患，斩草务必除根。在皇宫里啊，我混的年数也不少了，总认为自己缺些什么，要是只有在棍子敲到头上时才忽然明白是被人给治了，到那时候就是8月15过灯节，晚三春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以后有了机会你会慢慢体会出来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成就了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